刹那间这段情来到实太早，始终不知道到最后得到什么，有没有可能预告？ 我哋有六一一嘅个性，六一一咪即系林忆莲咯。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21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都系21啦，就系3月21。室外温21度，相对湿度84%。刚刚为你带来有林忆莲主唱的《爱情挨冻路》。刚才就讲了，611其实就是他刚刚在这个有台出道的时候的艺名来的。当然可能是年纪有翻咁上下的朋友可能才知道。但是讲紧林忆莲的歌声呢，确实呢横跨了很多个不同的年代。由他在这个有台出道至今，2019年在台湾仍然是拿到金曲的。 你说这位歌手真的挺犀利呢。在这个破晓时分，当然听破晓我觉得是特别有味道。 听过林忆莲的破晓，将时间带到来早上五点十九分，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气是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84%。 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除咗有我讲之外，仲有由歌声同你讲。呢把系咩歌声？咪就系林忆莲啦。是昨夜的千峰，甚于四周。仍是这样轻的手贴于我手，在那窗纱尽头，随着远风晨光透，燃亮着在桌上抹喝完的酒，原来。 中一张恋人甘心吸恋火着死，漆黑之中等待你再次与我一起，火一般的嘴唇浪漫地令我不羁。 My love take my breath。 林忆莲的激情啊，讲起林忆莲咧，当年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佢有个花名叫蒙珠眼咧，确实系啊，佢咧，系有呢一个单眼皮啦，咁啊，亦都眼仔细细啦，咁啊，其实至少咧，佢都觉得自己唔靓嘅，不过啊，好似一个形象嘅包装好重要，真系咧，令到佢由一个可能大家都觉得系丑小鸭嘅六一一林忆莲咧，突然之间蜕变成为一个非常之有品味嘅女孩子啊！当然啦，你话林忆莲咧，确实真系有好多好多好好听嘅作品，除咗慢歌之外，其实佢唱快歌都非常之好听嘅。今日点解会揀嚟咁多林忆莲嘅歌曲呢？其实呢喺下个星期二，即係4月26号呢，就係佢嘅生日啦。咁喺揀歌嘅时候呢，喺度諗啊，林忆莲其实都有好多唔即係经典嘅作品，究竟可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執下有一隻，執下有一隻。发现原来佢都真係几多作品呢，是陪住我哋一齐成长嘅，即系当然你头先我哋第一首播嘅《爱情 I Don't Know》咧，就系佢嘅出道歌曲啦。往后其实咧 keep 住都有好多歌咧，都系大家都好熟悉，亦都可能一播嘅时候你都会跟到唱嘅。仲有啲咩歌？稍后喺新闻之后咧，系会继续为大家播放嘅。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旅游业界最快今日起可以复办不多于30人的本地游。如果所有客人出发前快速测试结果为阴性，每团人数可以放宽至100人。至于30人以下的本地团，参加者无需做快测。旅游业 旅游业议会话，收到15间旅行社申请共40几个本地游行程。旅议会亦发表本地游行程申请指引，总干事杨淑芬话，要求团友自行签名作实快测结果，是参考了学校学生快测情报安排。他说基于卫生理由，旅行社难以要求团友在出发前当面做快测，如果要求团友将快测证明发送给旅行社，亦会担心有私隐问题，而即使要求所有团友出示快测结果，亦难以100%杜绝造假。议会会抽查旅行社运作本地团的时候有没有遵守指引。新冠病毒康复纪录二维码推出后，截至昨日下午5点有20万人次下载。不过有多名曾经呈报的新冠病毒康复人士说未能够成功取得二维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如果康复者未能够成功取得康复纪录二维码，可以在稍后时间再尝试。如果市民本身持有当局发出的隔离令，就属系统内认可的确诊人士。如果他们稍后仍然不能够成功领取二维码，可以联络热线了解原因。卫生署的热线电话是25695777。俾市民查詢有關康復記錄的相關問題。康復者在6月30日前仍然可持醫管局發出的出院證明和隔離令等，當作康復記錄二維碼進入相關場所。在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當俄羅斯代表開始發言時，美國財長耶倫、烏克蘭財長等多國代表離場，抗議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今次是俄烏戰爭爆發後20國集團首次召開會議，英國、法國和加拿大等官員亦加入杯葛，一些以視像形式出席會議的代表就關閉鏡頭。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在 Twitter 上再一张离场官员的合照，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的侵略和战争罪行，世界民主国家不会袖手旁观。专家认为在今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几乎没有机会就气候变化以及为贫穷国家减免债务等全球挑战达成共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要求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採取緊急措施實現和平。古特雷斯透過發言人說，日前分別致函俄烏兩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表示希望前往莫斯科和基輔。古特雷斯說，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始終堅定支持聯合國。古特雷斯星期二呼吁俄乌在东正教复活节期间实施四日的人道主义停火，以便平民安全离开冲突地区。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能够向冲突地区无障碍地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60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9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7.96，瑞士法郎0.949，加元1.25，人民币6.447，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086，澳元兑美元0.745，新西兰元兑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41美元，卖出1957.9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水似石头，何必逼我去承受？没法再挽留你带走的所有，风里呆望着以后。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呢几句呢几个字咧，仿佛已经系成为咗一个经典嘅一个嘅说话。有时咧讲自己嘅心情嘅时候咧，都会用运用上呢几句嘅歌词啊。嚟自林忆莲嘅早期作品《放纵》，自己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嘅，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咧？同埋呢首歌咧，好。貼合到某啲人喺某啲嘅情況下，某啲嘅心情。我成日都覺得鵬哥嘅嘢係好嘅，有時咧有啲嘢未必係會去做嘅。咁但係咧，憑住歌曲，你可以透過幻想啦，可能去抒發咗你一啲嘅情感啊，你一啲嘅內心嘅一啲嘅鬱悶啊。咁然之後咧，唱完之後咧，你就好似已經經歷完嗰種感覺咁樣啦。嗱，头先又冻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有啲热啊，会滴汗啊。确实系啊，小朋友咧嚟紧都会复课，复课话要着校季校服啦。 出那些情之火，现在说吧，恋火烧我的中央，你今夜若亦算一样，请用事实代想象。 Are you ready？ 听过咧有林忆莲嘅《滴汗》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7，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后几日日间系炎热啊，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啊。讲起呢、這个这个咁热嘅天气呢，咁大家要小心保重啦，又热又冻又落雨咁样。咁而家室外温呢21度啊，相对湿度82%，咁疫情开始即係开始慢慢地咁就好转啦，係咪咁亦都今日呢好重要啦，因为呢就係、放宽呢个社交距离嘅一个好重要嘅日子，有啲主题公园会开放啦，运动场所会开放啦，仲有呢小朋友嘅室内嘅室外嘅运动场游乐场亦都会开放啦，而且亦都可以有晚市嘅出现啦，係咪咁啊，大家都好期待呢一日嘅来临，当然啦，我哋更加期待呢就係可以除口罩。咁讲緊呢即係做运动就会滴汗啦，係咪咁啊，其实好耐都冇滴过汗啦，培培都好想呢快啲去做口运动，然之后呢出返一身汗呢，令自己呢可以更加呢活力充沛啊。咁啊，当然啦，你话呢个时候去做运动呢仍然都係需要戴口罩嘅，希望好快就唔使啦。 在道

遇上天差遣这天，只好讲句愿，情还恋上有一些美眷。你说我冰冰的一双手怎会暖在你笑面，我说怎么你面前一切亦素颜，说不出这一刹自然，估不到这一晚千年来得这么温暖，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舍不得不一起，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爱你爱得这么凄美，又抱紧又抱紧在夜眠，我怕是开心眼泪而不懂得遮掩，笑不出这一刹情迷，讲不出这一晚意乱，明天偏偏不远，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苦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了这个星期四，在这个健健康康财精神，除了有佩佩之外，还有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嘉安医生的。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 早晨啊，林医生。林医生啊，今天就会想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一个不好彩即是患上癌症，当然西医是第一个即是确诊大家都会看的医生啦。 当有咗癌症之后呢，其实好多病人呢都会选择呢就係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治疗，希望呢可以即係达到一个嘅治愈嘅效果啦。最常见呢就係会搵一啲嘅中医呢去帮手做治疗嘅。其实中西合璧治疗呢，以你西医嘅角度又点样睇呢？ 這個都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特別是諗翻最近 COVID-19 那些治療方法，中西合璧都是一個很熱門很熱門的話題。但在癌症呢，其實這個熱門已經很長時間了，甚至說已經開始有些證據可以證明幫到手。所以我自己個人來說呢，其實都支持的，不過支持入面呢，我們都要冷靜先，就不是說任何時候所有嘢擺曬落去即刻就治病，咁但係要揾一個合適嘅時間咧，咁同埋要有經過一啲比較嚴謹嘅觀察咧，咁先至可以知道中西醫嘅一齊夾埋一齊會唔會幫到手啦？如果幫到手，又會唔會多啲毒性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科學嘅問題嚟嘅。 咁即係如果個病人接受緊西醫嘅呢一個嘅治療嘅同時，係咪都要話俾醫生聽，其實我同時間都接受緊中醫嘅治療呢？ 呢個都非常建議嘅，即係我自己睇呢，要分唔同類型啦，同埋唔同時段啦。唔同類型嘅意思係乜呢？譬如中醫我哋講緊都唔一定食藥嘅，咁食藥有譬如有啲咩草藥又好，有啲咩補品又好，咁但係食藥之餘呢，其實都有啲譬如話針灸啊、推拿啊，甚至氣功嗰啲呢，咁醫我簡單就分成兩類啦。咁食藥嗰啲呢，我就會保守啲，咁遲啲先開始身體穩定啲，譬如我哋話個治療比較已經定咗落嚟呢，我哋先考慮中醫嗰啲食藥。咁但係唔食藥嗰啲，譬如頭先講緊針灸、推拿、氣功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就任何時候都可以嘅，特別是你氣功、推拿其實好像做運動咁嘅啫。針灸唯一可能擔心呢，就係話譬如我哋有啲用藥啦，譬如有啲標靶藥皮膚會乾啲易損啲，咁如果針灸呢就要睇下要注重衛生啦，咁嗰個要求會比較高啲，即係以防有啲咩皮膚感染啦或者損傷呢，咁就唔係咁好。咁頭先講完類型呢，另外就講階段啦，即係兩個類型兩個階段。咁階段嚟講呢，我哋就好多時候癌症病人確診嘅時候呢，咁我哋要開始治療啦。咁就啱啱確診開始新嘅治療呢，其實有好多變數嘅。譬如就以西醫嗰方面嚟睇，到底個腫瘤聽唔聽話啦，佢會一路長啦，定係會好聽話，即係慢慢縮細，甚至話嗰個病人個反應係點，會係完全冇乜病徵啊，定係會屙嘔肚痛啊，甚至話肝腎功能影響、血球抑制呢。咁喺早期嘅階段，即係譬如你啱啱開始用西藥嘅階段咧，呢啲變數係多啲。咁所以我建議所有嘅病人咧，呢段時間咧就唔好額外加乜嘢健康產品啦，或者中醫落去啦。雖然正正係呢段時候咧，病人想要加啲嘢落佢嘅心咧係比較急切啲嘅，因為佢梗係想一次過擺曬所有嘢落去啦。咁但係呢段時間咧，反而要忍一忍，有啲耐性。咁等自己嗰個西藥嗰個治療抗癌治療呢上咗軌道清晰晒先。咁到咗清晰晒上咗軌道之後呢，我自己就會開放啲啦。咁我哋覺得即係病人想做多啲事幫自己都無可厚非啦。雖然你話證據上未必係最黃金標準，咁但係嗰個穩定嘅階段呢，我就覺得可以一齊行啦呢段路。咁可以慢慢加啲藥落去。我哋加藥嘅時候呢，亦都唔係話盲目你鍾意加乜就加乜啦。我哋都要俾中醫知道我哋其實用緊邊類型藥啦。咁大概中醫要話返到我哋知佢哋係真係用緊抗癌藥啦，定用緊一啲固本培元嘅藥。咁另外呢，其實都要用返啲科學方法去觀察。譬如我哋其實最擔心就係一啲肝腎功能嘅影響啦，因為過往嘅時候我哋睇病都試過嘅，即係有時個病人比較穩定啲，咁但係過咗一段時間，點解突然個肝腎功能有偏差，甚至要入醫院去調理呢？咁好可能就係佢哋有時會講返啊，好似啱啱食咗啲乜嘢乜嘢藥咁樣。咁呢個我哋要留意囉。咁所以俾佢食放鬆啲之餘呢，其實我哋都要觀察返嗰啲肝腎功能或者其他潛在嘅毒性。咁我哋其實以前同同事呢都做過一啲資料搜集，喺一啲 醫學文獻嗰度上咧都睇過，其實譬如簡單嚟講個肝嘅毒性啦，同埋中藥嘅關係，發覺其實有唔少嘅中藥咧都有潛在肝毒性引起肝毒性嘅機會。咁、當然呢個我哋唔係誇大佢啦，因為實際上好坦白講，我哋喺西醫西藥或者化療，其實大家都知道都有機會影響肝臟嘅。所以最緊要咧就唔係話話咗俾你聽會有肝臟影響，希望你避免或者叫你唔好做，只不過就要你提醒你要留意啲嘢，我哋亦都要緊密觀察。 除了你说中西合璧治疗之外，我都知道有很多的病人其实即是林医生讲都很想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身体可以快啲打赢呢一场仗啦！我亦都见有啲病人咧，就会去选择做一啲嘅另类治疗嘅。咁喺你西医嘅角度又点样睇咧？ 另类治疗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会再偏门啲啦。即系如果你要我分级，咁中药 OK 嘅。另类治疗咧，因为涵盖太多啦。即系我哋见过咧，譬如话我而家即刻谂到有个病人就系一个胃癌病人。咁其實一開始咧個腫瘤唔大嘅，甚至有醫好嘅機會。咁但係過咗即係外科醫生轉介過嚟，但係佢又冇過到嚟啦。咁過咗半年之後再翻嚟，發覺嗰個腫瘤已經差咗好多啦，個人亦都弱咗好多。咁我哋要有一個根治嘅方法，轉去一個舒緩嘅方法。咁再問翻，其實呢段時間用咗乜咧？佢哋話用咗一啲另類嘅療法，譬如佢好相信呢啲嘢嘅。譬如他试过一些磁场，譬如说睡在一些大磁石很强的人边，他觉得可以医到癌。甚至我们即经过解释，譬如这个科学证据不足，应该要试回西医的时候，他真的尝试回西医，但同一时间又是试了一两个循环之后又没回来的。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又见到他差了，他就说今次不是，我刚刚在边度边度试过瞓嗰啲金柳玉衣，我都系第一次听。佢话系一啲有灵气嘅玉石，可以帮到佢手。咁呢啲另类疗法咧，当然唔系话种种另类疗法都有一啲咁传说性嘅作用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嗰个证据不足。咁但系亦都病人会太过相信啦，因为同系呢啲治疗咧，有时都会有啲夸大。或者冇認真講清楚到底嗰個好處壞處，或者嗰個成效係點樣？咁病人聽到話幫到手喎，佢都冇諗過幫到幾多啦，會唔會幫唔到啦，甚至幫到忙啦，咁就會中個頭埋去啦。咁同時之間，我覺得呢樣嘢都無可厚非，因為西藥確實係講得太清楚啦，到底你幾多個 percent 會幫到手，幾多個 percent 會有啲咩副作用？咁病人用緊嘅時候，有時候會攰啲，作嘔作悶，想揾其他嘢咧，其實都係可以理解嘅。其實我諗睇翻最重要嘅病人喺呢啲時間，你話另類療法啊，各樣嘢都好啦。第一，你要理解到底你係接受緊啲咩治療；第二咧，你亦都要誠實咁同你嘅主診癌症醫生去傾一傾，到底好處壞處係點樣。 咁我觉得诚实呢样嘢系好重要，因为有时即系可能自己都好迷茫啊。如果同一个有经验嘅医生去讨论呢件事嘅时候咧，相信咧可以俾到一啲即系比较合适嘅意见俾到个病患者咯。咁除此之外咧，我亦都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就会用食疗嘅方法咧嚟到帮助自己嘅。咁你又觉得即系用食疗嘅方法又可唔可行咧？ 食疗咧，我谂嗰个宗旨咧，其实系非常好嘅。因为其实我哋甚至西方医学建议咧，预防癌症咧要从食物开始嘅。譬如第一，你要减肥啦，即系唔好食得太多，令到自己过肥啦。第二就系嗰啲红肉啊、腌制食物要尽量减少，又唔好食烟饮酒。咁其实个概念系一致。咁但系食疗方面咧，咁但系要睇清楚，因为食疗始终系一个比较慢嘅方法啦。因为我哋讲紧癌症咧，由形成至到去转差咧，其实形成嗰段時間可能好耐，咁但係你診斷咗之後，佢會再轉差或者會轉移嘅時間咧，其實好短。短得一個時間咧，係食物咧，其實就冇辦法喺嗰個窗口嗰度幫到手，因為食物嘅影響係好長好長時間，即係或者要好耐好耐嘅時間。譬如舉個例，我哋聽到話食某啲致癌物質會致癌咧，講緊咧其實都係長年累月。亦都要高劑量先有機會治癌，咁所以你諗下你嘅食物食療 你可唔可以好长时间咁做到呢，或者会唔会达至一个好高剂量嘅效果呢？咁我相信即係喺科学嘅层面呢，其实就好难达至。咁但係即係食疗始终係一个即係我諗嗰个理念上係好嘅，就食一啲健康嘅食物，少盐少油多菜少肉少红肉少腌制食物，或者其他一啲即係譬如话五谷类啊，或者唔同颜色我哋都听得多。咁呢啲科学上其实亦都可以吻合到，因为你食多啲谷物咁个肠道健康会好啲啦。咁食多啲谷物呢其实容易啲饱肚呢，其实你自然就会食少咗啲垃圾嘢，亦都少咗一啲黐肥肥胖嘅问题。咁所以其实我睇到两个概念係相容嘅。咁但如果你话纯粹以食疗方法去医癌呢，其实应该就嗰个效力就会低嘅。 我亦都听过人讲咧，话唔可以食糖嘅，即系包括一啲淀粉质啊，因为会糖咧就系癌细胞最中意食嘅，所以咧我哋唔食糖咧就可以饿死癌细胞啦。咁又系咪正确嘅咧？ 啊，呢、這个其实每日都听一两次嘅呢样嘢，即系所有新症病人都系话，咁食唔食得糖啊？咁但系我哋睇翻两个情况咧，一个情况糖咧，对身体确实有长期的影响的，譬如会引致脂肥或者增加患癌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讲一些未患癌的人，那么是尽量避免一些高糖分或者一些 artificial sweetener， 即是一些人工造糖的成分尽量减少，可以减低患癌机会。但是如果患了癌之后呢，刚才讲过在食物对癌症的影响相对地是少的，即是那个能力是少的。另外就是说，你就算我们见到大部分病人他有癌症甚至有扩散，其实身体正常细胞的数目呢都仍然是比癌细胞的数目呢是多很多。那换句话说，你吃些东西下去可能要先饿死了正常细胞，不吃某些东西去饿死癌细胞呢，可能你要饿死了正常细胞你才达到那个效果。咁呢个就唔系一个好 cost effective 嘅方法。咁尤其你睇返我哋啲病人好多时候胃口会差啲啦。如果佢本身都食嘢少，仲要食嘢嗰陣时左諗右諗，或者戒呢样戒嗰样呢，我諗对佢身体嗰个影响呢其实係比较负面。甚至我哋见到好多营养师其实都即係第二就唔需要话特别戒某一类嘅食物嘅。 係 啦，总言之你均衡飲食一般嘅糖分你其实係冇问题嘅。 因为其实讲紧心情舒畅都好重要嘛。学你讲话，如果佢已经冇胃口啦，仲呢样又唔食得，嗰样又唔食得，最后就全部都唔食咧，唔系俾癌症杀死你，可能系俾肚饿嚟饿死你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今日明白晒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林医生嘅啊嘛。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病症同大家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咧已经嚟到早上嘅6:29半过啲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听朝早5:00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钱佩佩会再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话成功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总统普京以视像方式发表讲话，表示祝贺。国防部话萨尔马特弹道导弹当地星期三由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命中堪察加半岛的目标。国防部话萨尔马特是当今世界最强、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普京话这款导弹可以攻击地球任何目标，可以确保俄罗斯的安全免受外部威胁，并令那些试图威胁俄罗斯的人三思。美国五角大楼说莫斯科已经知会华府这次试射，美国不感到意外，试射没有对美国和盟国构成威胁。